共識若果任何朋友開始打鬥，就會加入協助。閉路電視片段顯示，涉案的九人衝向事主圍毆。法官認為兩個被告親自撰寫的求情信顯示已經有真誠悔意，更加協助警方在調查中認出其他被告，亦都曾經以污點證人的身份出庭作證。同案的另外兩個亦都曾經潛逃內地的被告，星期二被裁定謀殺罪成，判處終身監禁。感染新型肺炎的美國影星湯漢斯正在澳洲接受隔離治療。他在社交網站上載同妻子的合照，兩人身著身穿便服，神情輕鬆。湯漢斯感謝醫護照料和提供治療，又形容這次感染可以導致非常嚴重的疾病，公眾應該聽從專家的意見，互相照顧。63歲的湯漢斯目前和妻子在澳洲黃金海岸一間醫院接受隔離治療。他主演过多部荷里活的卖座电影，并且凭着《费城故事》和《阿甘正传》连续两届荣登奥斯卡影帝。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内陆带来几阵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和有雾，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28点，跌682点，总成交金额165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1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7.4，跌6.2；阿里巴巴188元，跌8毫；建设银行6.25元，系跌8仙；中国平安79.25元，跌2.1；汇丰控股44.85元，跌1.8。美团点评86.8，跌4元；友邦保险67.8，跌1元；工商银行5.13，跌1.2；小米集团10.76，跌3.4；中国移动52.65，跌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9.779，瑞士法郎8.248，澳元4.89，加元5.597，新西兰元4.766。歐元8.7072，每百元對港元7.37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979。日經平均指數報17431点，跌1128点。港金現價報14715元，跌5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88.26美元，賣出1588.8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温思劳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咁而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南生围一段咧交通繁忙嘅车龙排到过咗博爱交汇处。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因为有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嘅4点，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介乎马湾至到青衣一段咧部分嘅慢线系会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啊！这个礼拜你觉得辛苦吗？这首歌代我俾个拥抱你咧，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过一个开心嘅 weekend 啊！我哋有 Serenity Diamond Mine。有啲人就话咧，即系如果你要快乐咧，其实仲有一个生活嘅方法就系过得简单一啲。但系如果你仲做音乐咧，越简单嘅嘢可能越难做啊！揾嚟呢首新歌。是 Jane Curious 啦，有佢今日推出嘅呢张新嘅 EP 啊 ，EP 咧就系 #I。上一张嘅时候咧，佢系以蓝色做一个嘅主调嘅，中间就系讲咗好多佢嘅孤独感啊、无助感啦。嚟到今次呢张嘅 EP 咧，你听得出嗰种嘅感觉系 great 咗好多嘅，用咗一个黄色去到做呢个主调啊。有呢首新嘅 single 啊，作品嘅名称咧叫做 Blue Sky Falls。我谂黄色就系对于佢嚟讲系属于快乐嘅一种嘅颜色啊。 missing your mustache at Amazista. Too bad some of us actually know better than to fuck with the cheaters. Now he's trying to tell her. Lucy and her mama, Sita. Father said I can be forgiven, but all my straight pants isn't the best California. Jen Curious 的新的 single 就是跟这位音乐人合作的，他的名字叫做 Tom Beats， 他就说其实做一些简单的音乐真的难很多，譬如刚才你听过一首 Blue Sky Falls， 整个主调就是一个 Game Boy 的 8bit 的音乐，为什么可以做到那种层次和那种丰富感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而 Tom Beats 最近也有一首新的 single featuring 的有 Corey Young 有这首 Does Your Main Chick Know About This。将一段嘅爱情嘅关系处理得简单一啲，冇咁多人融入喺中间咧，都系令你快乐嘅方法嚟嘅，冇估啦。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快乐呢个主题咧，我哋有 Dua Lipa 新嘅 single 嘅名字 Physical。 一世的战士，一世的意义 ，Nobody else，Nobody else。 就咁听嘅时候，你会觉得吓，头先首歌同快乐有乜鬼嘢嘅关系咧？有噶。 I'ma do my thing now。 其实啲人都话做运动嘅时候会令到你个人快乐一啲噶嘛。头先咧 ，Dua Lipa 咧就出咗一个新嘅 MV， 就真系一个 physical 嘅 MV。你系真系可以跟住佢做嗰啲 aerobic 啊等等嗰啲嘅动作嘅。喺屋企闷嘅话，不妨跟住做啊。 人世太短，越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已极远，常人随地球。

hands down. Now put your hands up. Now put your hands down. Now put your hands up, up, up, up. Now put your hands dow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到机场视察健康申报措施扩展至所有抵港航班的实施情况。张建宗在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张李佳慧和卫生防护中心总港口卫生主任梁耀康的陪同下，先到入境大堂了解最新情况。他说，有关的措施今个月8号实施以来一直运作畅顺，因应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球各地迅速蔓延，政府已经进一步加强外地抵港旅客卫生检疫要求，并且会密切监察疫情的发展，迅速回应和调节防疫抗疫措施。张建宗又听取卫生署卫生资讯与科技办公室人员简介、电子健康申报表的操作，并且观看相关的示范，并且同前线人员交流，了解他们处理出现病征入境旅客的执行情况。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下设立旅行代理商资助计划，每家合资格的旅行代理商可以获80,000元资助。旅行代理商註冊處至今收到大約1700份的登記表格，佔本港持牌旅行代理商整體數目大約98%，當中大約80%，即是大約1350間旅行代理商已經獲發資助。另外，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的持牌賓館資助計劃上個月開始接受登記，截至今日中午已經收到超過1770份登記表格，佔整體持牌賓館數目98%，當中大約260間賓館已經獲發資助。每間合資格的賓館如果獲發牌客房數目1至5間，可以獲一次過50,000的資助，如果獲發牌客房數目6間或者以上，可以獲一次過的80,000元資助。澳洲内政部长达顿确诊新型肺炎，达顿在透过社交网站上载声明，表示自己出现发烧、喉咙痛等的病征，随即联络昆士兰州卫生部门人员为他进行病毒检测，证实呈阳性反应。他表示自己情况良好，将会听从医护人员的建议留院检测，并且会定期公布自己状况。另外，一級方程式澳洲墨爾本站賽事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開場前幾個鐘頭取消，有早已經在賽車場館外等候入場的觀眾不滿賽會的安排，認為應該更早取消賽事。感染新型肺炎的美國影星湯漢斯正在澳洲接受隔離治療，他在社交網站上載同妻子的合照，兩人穿著便服，神情輕鬆。湯漢斯感謝醫護照料和提供治療，又形容這次感染可以導致非常嚴重的疾病，公眾應該聽從專家意見，互相照顧。63歲的湯漢斯目前和妻子在澳洲黃金海岸一間醫院接受隔離治療。他主演過多部荷里活賣座電影，並且憑《費城故事》和《亞金正傳》連續兩屆榮登奧斯卡影帝。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晝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和有霧，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天初時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早上稍涼，日間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97点，跌13.12点， 总成交金额177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1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4.4，升8毫；阿里巴巴191元，升2.2；建设银行6.34，升1仙；中国平安80.45，跌9毫；汇丰控股45.6，跌1.05；美团点评88.6，跌2.2；友邦保险69元，升2毫；工商银行5.23，跌3仙。小米集团10.94，跌1.4；中国移动53元，跌2.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05.93，瑞士法郎0.945，澳元0.629，加元1.384，新西兰元0.614，人民币6.984，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18。美金平均指数报17431点，跌1128点。港金现价报14715元，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8.2美元，卖出15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咧，由于较早前近住警察总部对开曾经有意外，虽然意外清理好，一带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菲林明道。而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的全安路因为有道路工程，现在全安路去大埔医院方向近住仲雅路交界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Host 咩话？你读清楚少少？ 系啊，知识会写新环节 ，Ask Host。 想知我哋点样 Ask？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写。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我买咗啲香草啦、胡椒啦、蒜蓉啦，今晚煮饭咧可以用啦。 使乜买啊？屋企有好多酱料，嗱有甜酸酱啦、黑椒酱啦、蚝油啦、沙爹酱啦，哇应有尽有。 喂，嗰啲酱料咧好高盐分噶，而高盐飲食咧系会增加咧患上高血压啦、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噶。 哦，咁所以咧应该咧多用天然嘅调味料去煮食，代替呢个现成嘅酱汁。 冇错啦，我仲买咗啲新鲜嘅牛肉。同埋鱼柳添啊！ 因为咧最好选择咧新鲜食材咧代替罐头啦、加工啦，又或者腌制食物嘅。 梗系啦，同埋每日最少食五份嘅蔬果，咁就可以预防各种慢性疾病同埋部分嘅癌症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点样可以帮子女建立良好嘅行为呢？资深注册社工嘉嘉， 家长记住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嘅能力，由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睇到好多端倪。记得由小开始，一步步慢慢嚟。小朋友做得好嗰阵时，记得要赞佢哋啊！ 密切留意星期一嘅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香港电台第二台，守护童心，同步呈现。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loo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今日嘅骚动音乐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就介绍下佢嘅新嘅派台歌嘅。你好啊，应志月。 大家好， 你好。喂，有你嘅呢首新嘅呢个系solo 嘅派台作品啦，嘅叫做《约你跳舞》，系啦。喂，上一次我记得我同你见面嘅时候咧，就系、是、你哋开 show， 系 啦。咁然之后， 七日嘅演唱会嗰阵 时，系啦。咁中间其实呢段时间其实系忙紧，系咪就系筹备你嘅新作品咧？我想问下。 系啊，其实一完咗之后，其实学校嘅事务，即系韩国嗰边学校嘅事务都处理埋啦。跟住之后，其实系专注操体能啊，同埋录歌啊，系啦、啊，等等拍 MV 之类 嘅。哦 ，OK， 我操体能系因为你要准备跳舞嘅时候唔好气喘啊。 系啊，第日要搵啲取经噶啦，第日我见你都操得好， 但系跳唔到。跳舞啊，就系第二样嘢，你话俾你知。 我教你跳，你教我操。 好啊。喂，但我想话你呢首歌几 catchy 啊！我想话系点啊？收 demo 定系你邀请韩国嘅音乐人同你合作，去到即系帮我作曲啊咁样嘅咧？ 呢首歌喺韩国嗰边嘅唱片公司里边度揾嘅，系啦，收 demo 嘅时候，其实我哋本来揾到呢首歌嘅时候，觉得好 catch 到人啊。系啊，所以我哋就话不如试下将韩国呢首歌试下 mix 下香港嘅监制，睇下会有咩效果做出嚟咁样。 咁佢就即系将个 copyright 就交俾你，跟住就喂你就睇下再填啲咩词啊，诸如此类啦咁。 系啊，系啊，同时都系想本来因为自己喺韩国太耐咧，都系有即系对韩国呢啲歌曲嘅文化啦，即系接触得比较多，不如试下将呢个文化带俾香港嘅听众听下，会有咩感觉啊？ 嗯 ，OK， 嗱，要补充少资料，因为其实你喺韩国系读紧音乐噶嘛，都系 系啦， 系、嗯，但系而家毕咗业未噶？我想问你， 毕咗业啦，毕咗业啦，耶、哦！上次未毕业啊，依家毕咗业啦。 喂，但系你系咪都间唔时都会往返下台韩国嗰度，然之后去做嘢啊，定点样噶？ 系前排因为就系毕业礼，所以就翻咗韩。跟住一翻，跟住即刻腳爆發，所以我依家都係啲嘢都係自我隔離緊嘅啦，已經 係 啦、 哦， 所以都冇辦法， 係 啦，親身去到電台做訪問， 係、okay, 身體健康啦，最緊要都係， 係大家都係啊，大家咁話， 係，咁但我想知啦，譬如你自己都做音樂噶嘛，咁有冇諗過？咦，其實第一 plug 不如自己寫啦，咁樣咧，當初， 其實係有諗過嘅。 嗯， 但系因为第一首歌公司啦，亦都系同公司倾过啦。因为可能香港相对少啲跳唱类型嘅歌手啦，咁想嚟一首快啲嘅跳唱类型嘅，想吸引下叫做做一啲另类嘅作品俾观众睇下，可能反而嗰个影响力会大少少。 嗯， 所以我哋嗰一下会先行咗呢一步咯。咁第日我都希望第日都会有机会创作一啲。唱跳类型嘅歌曲啦， 系，但你自己写开嘅歌咧，有冇偏去边个风格多啲？ 我写开偏向抒情歌多啲嘅 ，OK， 系啦，一直以嚟其实行紧个风格都系抒情嘅，咁第日都可能会挑战其他啲爵士啊、blues 啊嗰啲。 正喎、 啊，系、 okay ， 希望藉住都系以一个新人嘅形式嚟，可能玩更多嘅唔同音乐。嘅類型俾大家睇啫。 OK， 咁但我想問啦，約你跳舞呢一個嘅概念係你同阿林若玲傾完啦，跟住不如就係咁樣去到做啊？定係你自己都有啲 idea？ 咦，我想做啲乜嘢喎？第一 plug 嘅時候， 其實約你跳舞，我哋想帶出嘅意思就係、 因为佢个歌词内容大概系喺个 party 里边啦，咁就系点样去吸引到另外异性啦，咁系正正想讲出2020年以一个新人嘅形式出道嘅话咧，点样可以喺众女嘅即系咁多位新人里边咧，可以叫突围而出，捉到观众嘅眼球咧，希望约你跳舞，就系咁嘅意思。其实最想就系以呢一个方向去写，所以都系咁样同林若玲老师去倾。 剛才提到有韓國啦，咁你係香港啦，但係係咪有美國嘅單位都有份參與今次成個 production？ 係啊係啊，其實揾咗舒文老師做監製啦，咁舒文老師亦都有同美國嗰邊嘅林尾 mastering 係。是啊，做合作啊，所以其实首歌是拎咗过去寄咗过去，跟住之后是整完之后又 send 翻过嚟嘅，系、啊、新鲜滚热辣， 系啲声会唔同啲嘅、哦， 系啦系啦，件事系即系可能再做得再仔细啲啦，希望做更加多嘅好作品俾观众啦。 OK， 嗱，我想问啦，咁啊，今次因为系同阿舒文嘅合作啦，点解会谂起？不如找舒文這位監製和我困呢？ 因為舒文老師其實是大家都聽聞他是非常之嚴厲的老師來的，是的，那我都錄了很多 action 的，其實那因為最主要是我在韓國受訓和在韓國接觸的音樂可能太久，也都不是很清楚香港的市場是適合什麼類型的音樂啦，所以其實將一首韓國的歌直接，如果是韓國的監製，我怕整首歌出到來未必香港觀眾接受到，所以想找回一些最資深的前輩監製老師，是啦，舒文老師啦，那就去嘗試將這件事 mix 埋一起去做，即是韓得來也都有少少香港本土的味道，是啦，港味在這裡，所以也都是叫希望舒文老師叫做傍住我啦，即是令我冇咁脱離咗港味呢樣嘢，係啦。 但我想知佢有冇俾啲咩建議你咧？即係所謂嘅港味，其實係中間加咗啲咩 flavor？ 係喺唱法上面啦，定係個編曲上面啦，定係點咧？ 其實我一直喺嗰邊受訓咧，就係叫我大量以呢個感情，係唔好要感情。 哦， 其實佢係韓國嗰邊可能係想叫我將基本功打到最好啦，即係叫我 focus， 其實係你唔好投放任何感情喺唱歌度，你要 focus 喺你嘅唱功度，你唱功唱得好就乜都得啦，即係件事 就是咁样，所以翻到嚟其实系吃力在系唔知点样去演绎，点样去拿捏呢首歌，因为同埋呢首歌系第一首自己尝试去唱人哋嘅作品啦，因为平时唱自己嘅歌可能大概明白个感受要点样唱出嚟，但系今次系人哋嘅作品，所以我唱出嚟嘅话咧，好吃力，所以孫文老师系叫做导演咁样教我点样演绎呢首歌咧，应该系 系，因为我听好多歌手讲就系阿孙文好中意俾啲画面你啊，你试下谂住啲乜嘢，跟住你就唱啦。佢今次俾一个点样嘅画面你咧？ 佢话你要望住前面有个你好中意嘅女仔，叫我死火啦，乜都冇，望住啲咪，跟住佢就话唔系，你要谂住你要眼神好坚定，望住前边，望住前面唱咁样，好好笑。即系嗰阵时系会啊。明白晒，即系嗰系要真系用尽绞尽脑汁去幻想。 喂，但呢个得意，因为咧，譬如我见你喺台上面跳舞，或者你今次 M V 入边咧，你跳舞嘅时候，其实又好代入到，就系因为你望住镜头，就好似个镜头就系、是、你想约佢跳舞嗰个人啦，咁样样噶嘛。会唔会喺跳舞方面都可以俾到呢一种嘅帮助到你，就系、是、投入到唱歌方面咧？其实， 其实。我谂一直以嚟都喺韩国有训练镜头感嘅、即系要我好 focus 去做，望住个镜头去做一件事咧，要代入咗咯。同埋可能系喺孙文老师嗰度都训练咗好耐，即系以一个冇嗰个若你，即系个你字，嗰个冇嗰个他，但系你望住个镜头已经可以练到有嗰个他喺度，所以就系、是、令到我喺拍 MV 嘅时候都会应用翻呢两样嘢，就系、是、韩国嗰边镜头感啊，同埋系孙文老师所讲嘅，你要望住嗰个他嚟唱若你跳舞啊，咁样 系，所以其实孙文应该喺支麦上面装个 cam 咧。对于你嚟讲个投入度可能又会再有帮助。 其实个 cam 贴住孙文老师佢喺度望住你，望住嗰个他 咁。系啦，咁你会唱得好投入啦，咁样。 系啦。감추려하면할수록티나왜자꾸만망설여이제그만나다른남자들과달랐던중요대그점은이제내손안에나만듣고싶어널아무도모르게갖고싶어 一首歌啦，但系个 MV 都几精彩嘅，好多唔同嘅场景嘅，我见到都 系我哋去咗韩国度，揾咗韩国嘅导演嚟帮手拍呢个 MV 啊， 系 跟住系好开心，因为之前喺韩国都逗留得耐啦，咁认识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啊，亦都好多人物啦，咁就认识到呢位导演，咁佢都系。 不斷去嘗試拍好多嘅跳舞嘅 MV 啦。咁、今次就好榮幸揾到佢合作。其實我哋一日拍曬，我係24小時嘅，我哋24小時拍曬佢嘅。咁就係、包括我哋係朝早好似四點幾啦，我哋起身。跟住六点几去片场拍到第二朝嘅六点钟嘅， 哇， 系啦，咁但系喺因为个片场场个厂比较大啊，咁喺拍一个场景嘅时候咧，同时另外一个场景其实已经搭紧景噶啦， 哦， 系啦，所以佢系搭完之后，你拍完 A 去 B， 跟住去完 B 再去 C， 跟住其实 A 咧嗰阵时就会执紧，就会有啲唔同咗嘅 A， 咁你再去 A 嗰边拍咯，即系件事系咁兜圈咯。其实， 所以其实系冇停过咁滞嗰呢单嘢。 系啊，二十四小时冇停过噶， 扑到虚脱啊，大佬，一路又知跳好慢，大佬。 系啊， 咁但系排舞方面咧， 排舞方面系好开心揾到 Ocean 老师嘅，因为。喺全民造星一嘅时候玩全民造星一嘅时候呢就有排马友老师嘅购物狂啦，咁认识到 Ocean 老师，咁 Ocean 老师嗰下就俾 Ocean 老师冇排嘅篇幕已经吸引咗啦，係啦，嗰下就哎呀如果有机会可以搵到 Ocean 老师合作嘅话就非常之感动啦，咁就真係上次联络 Ocean 老师啦，亦都多谢 Ocean 老师很愿意帮我哋做呢件事，跟住我哋 Ocean 老师都飞咗去韩国嗰边帮手，喺场地度不断有指导到有走位啊等等嗰啲。 所以出到嚟成个 production 我觉得係好 impressive 啊，即係讲 係我哋尽量仲最好嘅希望带俾观众有另外一样新嘅体验啦，咁样。 OK， 嗱咁而家就有你嘅应志，你嘅第一首嘅排头作品啦，solo 排头作品啦，约你跳舞啦。咁嚟紧今年个 plan 有冇话？我系谂住可能出几多首歌啊，或者个计划系点嘅咧？其实 嚟紧出几多首歌，死啦！我唔知公司俾唔俾讲添，不过 咁唔好讲住啦。 唔系，不过咧就嚟紧会出自己写嘅歌 哦，正啊， 都陆陆续续会写字用自己写嘅歌嚟出作品啦，系啦。 喂，咁啊呢首歌系非常之好享受嘅一首嘅作品嚟嘅，咁啊几好 loop 嘅，同埋我觉得系啦。咁啊期待听到，即系而家听到你首《让你跳舞》啦，之后就期待可以听下你自己写嘅作品，同埋你嚟紧会合作嘅单位又会带到啲咩嘅 surprise 俾我哋香港嘅乐迷啦。 好多谢你， okay， 今日多谢晒你，应志月，身体健康啊！ 多谢晒大家，咁啊 ，OK，thank you， 好， 拜拜。划破半空之中，看见多么的看望。不管太荒谬，笑我天真太傻，别离在彼此间的冷漠，都市的花繁聚已散落，最慢夜。我哋已经讲得太多，或许你会担心梦想唔知点样走落去，所以你呃自己呢啲只不过系兴趣。你以为梦想可以轻松放低，其实佢一直都同你喺埋一齐。你想挣脱佢，摆脱佢，离弃佢，令自己忘记，忘记忠于自己。烧得光阴，叫唤你一种气质，在破旧里的守法则，谁人可我偷风归日？请打破恐惧斗室。 质疑顾委会有人唔认识传媒同埋电视制作。莫乃光又担心政府、警方、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同通讯事务管理局里应外合，干预港台，希望政府停止干预，并且向港台提供足够的资源。东京奥组委同日本政府强调，奥运会按原定计划、按原定时间举办的计划并无改变。发言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奥运会应该推迟一年举行，避免比赛场地无现场观众。日本奥运大臣桥本圣子在内阁会议之后表示，理解特朗普的讲话，但是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未考虑推迟或者取消奥运会，强调所有的筹备工作正是按计划进行。东京奥组委都表示，希望同日本政府、东京市政府同其他机构密切合作，为奥运会按计划开幕继续筹备，并且会继续听取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日本传媒报道，首相安倍晋三同特朗普今日早上举行电话会议。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内陆带来几阵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同有雾，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68点，跌240点，总成交金额193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1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4蚊，升4毫。阿里巴巴191.9升3.1，中国平安80.25跌1.1，汇丰控股45.6跌1.05，美团点评88.95跌1.85，友邦保险69.25升4.5，工商银行5.26系冇起跌，小米集团10.96跌1.4，中国移动53蚊跌2.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9.782，瑞士法郎8.224，澳元4.886，加元5.612，新西兰元4.757，欧元8.6941，每百日元对港元7.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56。日经平均指数报17431点，跌1128点。港金现价报14740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0.6美元，卖出15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近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而家近住裕民坊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中环嘅耀星街因为道路工程，咁而家去上环方向嘅慢线咧仍然系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知识 Q B， 我考考你，平板电脑的荧幕又大又清，是它其中一个主要优势来的，但它亦都有弊处。 由于平板电脑的荧幕比智能电话大很多，我们使用的时候要更加小心，特别是在公众地方浏览一些个人资料或者是输入密码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身边有没有人企图偷睇你嘅私人嘢啊，尤其喺人多挤逼嘅情况之下嘛。 啊，不愧你曾经系呢个世界嘅主持啊！ 星期六早晨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又嚟到阿瓊姐推介華語歌嘅時段啦。 點解我每次聽你講呢個 topic 嘅時候，都覺得有一種撩交打嘅感覺？唔知係 咩？我哋試下。 真係 各位觀眾朋友， 好啦，你都係用翻 瓊姐推介華語歌嘅時間。 唔好立亂扮尹子龍啊！ 我想問鄭子誠噶。 对唔住，惊错咗。喂，但系今日讲嘅呢个咧，其实系冇心情咁靓嘅咁样啦。因为咧，我见好多乐评咧，即系你知乐评咧就有需要一啲好醒目嘅一啲标签啊嘛。咁好多乐评咧评价佢哋都话系华语乐坛厌世音乐嘅巅峰。 厌世啊？ 系啦， 哦、即系但边种厌世啊？即系冇啦，我追求唔到我嘅梦想噶啦。但系嗰啲爱情嗰啲厌世啊？如果系嘅话，其实大部分广东情歌都够厌世啦。 冇人要啊嘛。 系啊，你睇翻九十年代嗰啲，全部厌世到。 系，但系嗰啲先多人唱啊。 系啊， 真系。 咁佢呢种边种厌世啊？ 我喺度谂紧点样讲，佢系咧。你如果心情好嘅时候咧，真系唔好听， 系、 啊，因为你听咗之后，你心情一定唔好。 哦， 但系咧，如果 心情唔好嘅时候听， 系啦，但系咧，如果你心情好差嘅时候听咧、啊，你会发现咧，你心情原来冇咁差， 哦、 即系个斗惨嘅嗰个状态。但系你发现原来呢首歌当中咧，系分分钟仲灰过你，惨过你咧，啊，咁你就可能会开心翻。 哦、okay ， 因为嗱。咁講先啦，其實我聽佢哋歌咧都唔係就咁白撞就識聽嘅、 啊。 我記得我第一次聽到佢哋嗰首歌嘅時候咧、感覺上好似聽到張元咁樣， 嗯、 就係、是、聽唔明 啦。 咁、我聽唔明嘅時候，梗係做咩？梗係迴避啦。 啊、 算啦咁樣。咁但係咧之後發生咗一件事，令我不得不再攞翻佢哋啲歌出嚟聽啦、啊，直情係要對住啲歌詞諗啊，睇 MV 去理解佢到底想表達啲乜嘢。 諗唔諗得通先？ 通嘅、 哦， 通咗八成嘅。 咁你可以介绍我成个思考嘅历程啦，而家。 于是我要为大家介绍。 如果谂唔通，我叫你算罢啦，去播啦。 咁但系你要问我点解要突然间要攞翻嚟听？ 我唔问你唔讲啊， 当 唔问啦、啊。有去一笨， 好难做啊！呢、這个节目真系，因为咧系啦，你唔问我都一定要讲噶啦。系因为咧有一届嘅金曲奖，第28届台湾金曲奖。 系 咁嗰一年咧，其实理论上咧入围嘅大赢家应该系五月天，佢就有八项入围。但系呢一支啊，即系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个音乐，到而家为止都未讲边个啦，都唔讲住。 佢哋問噶都 係，我都唔會講嘅。佢有六項入圍， 係 佢同一時間係入圍咗最佳樂團、最佳年度專輯、最佳年度金曲同埋最佳新人。 哦，哇哦！ 係啊，基本上係即係所有重要嘅一啲嘅獎項，佢哋都係 新人姿態就攞到， 非常非常之厲害，係六項入圍嗰陣時係即係追五月天追得好貼啦。同一時間佢哋贏咗五月天，攞咗最佳樂團嘅。 哦， 係咪？咁我講係邊個啦？呢個時候就要講都唔谂住问 啦， 善人。 等你继续，点改啊？ 佢哋就系草东没有派对，系真系好出名嘅一个台湾独立乐团嘅黑马啦，大家话咁样。咁然之后咧，点解会突然间攞翻佢嚟讲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原来佢哋今年2020年咧系会喺五月份嘅时候咧有一个小巨蛋嘅音乐会噶。咁但系咧喺星期日嘅时候，上个星期日咧应该就系佢哋就喺 Facebook 度咧 po 咗张相，就话因为疫情嘅关系，佢哋决定将呢件事取消住先。 系。 咁但系其实对于好多即系草东嘅歌迷嚟讲，或者对于草东佢哋自己本身嚟讲，都一个。都是一个挺大的打击来的，因为其实即他自己都说即筹备了很久，但是没办法，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唯有忍痛大家忍一忍先啊，这样。那我看到下面的歌迷又挺好的，即他们虽然说是厌世音乐的巅峰，但是歌迷很正面的，即帮他们改了个新名，叫草东没有疫情。不 是应该叫疫情没有派对吗你们？ 冇派對嘅關係 都 cancel 埋， 因為冇派對嘅關係咧，亦都冇疫情啦，咁樣恭喜曬咁樣。咁然之後都話俾多啲時間你做新歌啦，咁樣等大家見到係比較歡樂嘅情況底下嘅就呢個狀態嘅。 哦，咁佢啲樂迷都唔係好厭世啫。 嗱，所以 佢都幾積極啊，唔緊要咁樣嗰啲啊。 所以其實呢樣嘢咧，我好想講嘅就係真係喺心情好差嘅時候，即係你覺得即係都好冇希望、好灰嘅時候咧。我喺呢个时候其实我唔系好鍾意大家听嗰啲正能量，点加油努力听下啲好 听。任何 时 候都唔 work 嘅正能量歌。 系啦，对于我哋嚟讲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喺我人生，我觉得。 不如请队啦啦队帮自己打气仲。 嘿嘿，唔系你养只黑毛太郎都得。 系咯系咯，即系我觉得嗰啲啦。 黑毛太郎转圈转圈，黑毛共你啊，真系。 不如继续啊。 跟住后边我讲翻先，但系因为真系好多樂評去評價點解佢哋會咁即係成為大家都注目嘅黑馬咧？咁其實嗰陣時金曲入圍嘅時候有寫少少佢哋嘅評價， yeah. 即係評判對佢哋評價，大家都覺得真係啱嘅，就係你係聽咗草東，你先聽到而家九十後嘅心聲。 哦， 因为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就其实九十后喺唔知某一个时间之后开始变得好灰，即系好冇希望对于未来一段嘅嗰个时间。 你再望 系 而家零零后。 是尤其是今年考 DSE 嗰班， 咁咪系咯， 再 灰 啲啊，系啊。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嘅时候，你发现佢哋嘅声音好代表到九十后嘅一批人谂嘅问题啦。 系。 咁所以 Even 系喺好细好细嘅场，佢哋好似第一只 EP 咧，直情系得十只，即系印咗一百只咁样，但系供不应求啦。跟住开始做啲好细 mini concert， 系讲十分钟就已经抢晒飞啦，咁样即系。跟住大家就會發現，原來可能而家呢一種厭世嘅狀態咧，就係而家即係嗰個時候啦，即係廿八年，即係五年前啫嘛，九十後嘅心聲。咁但係呢五年呢個情況係冇改善㗎。我身為一個九十後，我係覺得係咁樣啦。咁其實咧，頭先有講話嗰屆廿八屆嘅台灣金曲獎，佢哋非常之多入圍啦，同一時間都攞到非常之多嘅獎項。你諗下，佢以個新人嘅姿態。攞咗最佳樂團啦， yeah. 同一時間嗰一年嘅年度金曲都係佢哋攞嘅，就係今日想介紹俾大家聽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大風吹》。 每个人都想当鬼。 次交点朋友吧。 成個感覺唔係好厭世啊，即係就咁聽個曲式嚟計啊，係啦。 但係咧，呢首歌咧，我好記得聽呢首歌嘅時候咧，我身邊發生咗一件事，我覺得我好明白鬥慘，以至於令到你唔好心情咁差嗰個原理喺邊一度。我記得有晚凌晨咧，我同方志豪見面 five 嘅方志豪傾電話啦，咁樣咁好笑咧，就係喺我即係你知凌晨傾電話，通常心情都唔方好噶啦。咁然之後 你 flirt 佢咯。 佢有老婆有仔女啊！我提下你，好无聊啊！真系， 好好啊！ 我哋呢一集讲厌世，大家可唔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即系面对呢个厌世嘅生活态度，好核突呢个呢、這个真系我想象啦，我想象都想死嘅感觉。系啦，咁咧好记得个。我唔想讲， 快啲啊！ 凌晨倾电话，你心情唔方好啦。 系啊， 咁咧喺我讲讲下就嚟喊嘅时候咧， 晴晴啊， 唔系方志豪突然咧抢我集，啊、即系接我壶，佢喊咗先啦，跟住佢一喊就，我明啊，我真系明咁样，跟住我啲眼泪咧就瞬间俾佢吓到咧收翻晒。之后明明是他打来安慰我，瞬间变身成为、其实阿子豪，我冇乜事啊，系啊系啊，你唔好咁伤心咯，好少事就冇事啊，加油，我哋一定会挨到过，即系 我想问，佢老婆知道你， 佢老婆知嘅，老婆知嘅，系啦，佢老婆，包括佢个女儿都知嘅，系啦，即系爸爸做咩仲唔瞓觉啊？ 但子豪系唔介意你讲呢单嘢出嚟噶， 我佢见面翻讲过， 哦。Okay 如果我陣間聽到做咩你講呢隻出嚟，我老婆唔知噶。 佢老婆唔知道，我更加要講啊，因為證明我身冇事啊，身有事嗰係佢，都係冇啦。 自己講出嚟 都係冇啦，剪咗嚟， 唔會剪嘅原裝出。喂，但我想問一樣嘢咧，頭先你講草東會有派對咧，咁你話即係佢哋可以聽到即係九十後即係公心聲嘛？但你知有陣時你即係出咗道之後啦，佢哋而家再獨立噶嘛？ 獨立樂團 係啦，咁你出道之後，其實你可能喂有啲嘢你會妥協咗啊，諸如此類，你可能慢慢你會冇咗嗰個 touch 嘅，你自己覺得呢？ 嗱，應該咁講，音樂上咧，我覺得之前佢哋幫啊，即係一個網絡遊戲做咗首叫《還原》啦，哇，直情係鬼片咁樣，係啦，嗰、個又係嗰個狀態啦。所以我覺得 touch 上咧，即係我覺得係冇啦。另外一樣嘢，我覺得佢 keep 到你 係啦 ，keep 到。另外一樣嘢，佢真係冇妥協啊，即係變紅啊，即係冇妥協咧，就係佢哋真係好唔中意 update 自己 Facebook 嘅。post 噶、即系呢个就系佢哋一路嘅坚持啦，可能两三个月先有一个 post 啊咁样，跟住好笑嘅，即系你见到佢啲歌迷反而都几乐观，即系佢见到你出 post 就好啦，知道未解散啊咁、样， 几好啊，因为我有阵时譬如就系觉得咧喺香港嚟計啊，即係你好難，即係你就算聽到都所謂嘅，你聽唔到某一代人獨特嘅聲音嘅、或者某啲特別年紀，你會我想聽下九十後嘅聲音、零零後聲音有邊啲咧？有嘅，可能真係好 indie 咯。 嗯，明白。 Indie 到似系佢，我哋未必会喺电台播到嘅，可能系某啲语言上面嘅限制啊，诸如此类。但你话好多大 label 入面听唔听到咧？唉，觉得又未必一定咯。 因为大家都做紧呢个系主流啊嘛，而属于某一个年代，大家会觉得好小众啦。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啲系难得嘅，尤其是佢仲能够 keep 到嘅话， 系啊，即系好唔中意宣传自己啊，呢啲啊，即系好厌世啊， 或者就系佢根本就唔需要宣传咯。 咁啊， 因为佢做到嗰个嘅 product 出嚟就系、喂。我真係中意，我就自己會揾啦、 啊。係啊，真係，所以我諗獎項上嘅加持係令到佢哋好出名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冇以為真係咁，我係、因為獎項我先再去翻聽啦。咁但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音樂個質地咧係已經吸引咗非常之多 fans 嘅。OK， 嗱，頭先你又講咗即係佢係聽到某一代人嗰種嘅感覺啦。咁咧、今日咧有另一首歌咧，就係、我係覺得有陣時。 同埋點解喺大 label 好難係代表到某一種人嘅聲音咧、嗯？第一，你講個主流嗰個問題啊。第二就係、是、咁，你始終佢大 label 做得去做決策嗰啲，你都唔話俾我聽，你好後生啦。即係難啲咯、嗯，或者你嗰個年紀，你 keep 唔 keep 咗個咁 young 嘅 mind， 我未必啦，係啦。咁咧，但係咧，譬如呢一隊樂隊都係香港獨立樂隊嚟嘅，咁佢哋叫 Modern Children 啦。咁而佢哋啱啱做呢首新歌叫 Guts 嘅時候咧，咁我喺個監製欄一路見到一個叫 Hades， h a d e s Chan、 嗯。 跟住咧，佢哋話其實呢個咧係跟阿龍威，龍威係有教音樂噶嘛，佢係佢個學生嚟嘅。即係由以前學生，即係幫佢打點可能啲樂器啊，處理某啲嘢嘅時候，然之後嚟到今次咧，就真係作為監製呢個角色。咁佢哋都話點解要揾佢咧？就係、是、冇辦法啦，我哋自己都唱咗咁多年啦，咁、 嗯、 我都要 refresh 自己，究竟而家佢哋嘅世界係點？我都要接觸噶嘛。咁除非我係我唔理噶啦，我淨係 serve 我嗰年代嘅嘢，或者我好中意固步自封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聽得出佢哋有呢一種。新嘅火花， 嗯， 喺中間咁樣，咁係好難得㗎。即係你有一啲喂，做人老師，你要聽你嘅學生去講，你有咁嘅心胸， 嗯， 係啦。即係你睇到我喺香港，好多人個心胸都係 好窄㗎嘛，冇啊， 係啦，係冇啊，唔係窄，係冇吻含啊。 我想呢半個鐘，我哋兩個會太真誠， 唔會啊，真係吻含啊。咁所以呢一首歌，我係覺得真係聽得出就係、是。有呢個 message， 我覺得帶到中間，因為首歌都係講 guts， 就係你有咩膽量去到做自己做嘅嘢咧，同埋第一樣嘢就係你有冇膽去到聽另一啲人講嘅説話咧，咁樣。咁啊，揾嚟有 Modern Children 呢一首啊，新歌歌名叫做 Guts。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香港大学表示，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个确诊新型肺炎的男子是港大一个女教学人员的丈夫，包括这个女教学人员在内的三个教职人员被列为亲密接触者，已经到政府检疫中心，三人无病征。港大表示，患者前日上午到大学健康服务中心的医疗诊所就诊，当时戴口罩，被要求使用酒精搓手液，进入诊所前测量体温，被分类到指定区域和由指定医生检查。所有接触患者的工作人员都穿着适当的防护装备。港大又说，一直和同事保持沟通，提供必要的帮助，作为额外预防措施，已经在诊所、明华综合大楼和邵逸夫楼等安排额外的清洁和消毒措施。大角咀丽工会酒楼停业并且解雇近50人，拖欠员工一个月薪金总共超过80万，有团体到劳工处递交索偿书，追讨欠薪。文协副主席何启明表示，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有很多饮食行业受到疫情波及而结业。他批评政府措施救市不救人，希望政府成立失业援助金。酒楼店长表示，上个月底被通知会被解雇，之后一直又向董事总经理追讨，但是全数员工只是索取到40.5%的薪金，希望雇主尽快出粮。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继续召开特别会议，处理选举政府主席的程序。民主派和建制派议员因为新型肺炎的名称引起争拗，公民党去信内会，要求内会因应武汉肺炎疫情而考虑是否继续会议。多个建制派议员不满民主派以武汉肺炎称呼疫情，其中工联会陆仲雄表示，武汉肺炎带有歧视成分，世卫并没有认可有关的名称，认为用地名形容疫症有违人道，是在当地人的伤口上撒盐。议会阵线毛孟静就说，冇听过德国人就德国麻疹要求证明，质疑有议员一听到武汉肺炎就不急不及待表态。主持会议的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认为，无论议员以武汉肺炎或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形容疫情，都不应该属于冒犯。香港萨凡纳艺术设计大学宣布，将会在6月1日起停止营运位于前北九龙裁判法院的香港分校。校方在网站发表声明，表示近月考虑到学生的安全、教学质素等，决定将会关闭香港分校。校方说，学校将会继续以网上教学，直至今年春季学期结束。萨凡纳艺术设计大学2010年在香港开设分校，获批租用二级历史建筑前北九龙裁判法院作为校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初时有雾同几阵骤雨，吹微风。听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3度。展望随后的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下周中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32点，跌276点，总成交金额202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1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5蚊，升1.4；阿里巴巴191.7，升2.9；中国平安80.4，跌9.5；建设银行6.34，升1仙；汇丰控股45.7，跌9.5。美团点评89蚊，跌1.8；友邦保险69.1，升3毫。

最后部分的躁动音乐。第一首简历苏慧伦2020年最新专辑的第二首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安和。 天地的晚上，梦的小剧场发着光，熄了我的时差，诱惑我再出发，不顾一切游荡，人在暗河路桥上。 其实是台北一条街名来的，曲词都有台湾天后御用的才子 Hush 帮他完成。歌曲里面讲的就是苏慧伦回忆这少女时期在街道流连的日子。 抛下所有的框架， 网上好多乐评都话当中的少女感是非常之充足的。但讲到香港，好似冇乜歌手系会用少女系嚟做自己嘅标签啦。跟住呢一位都系台湾少女系歌手嘅代表嚟嘅，佢系甜心教主黄心凌。 众记唔记得啦？欢迎来室内 party。曾经咧千禧年左右啦，让你伤心怎么可以？台湾系有四大教主嘅称呼嘅。当中当然有我哋而家听到嘅甜心教主王心凌啦。当中就有流行教主蔡依林、百变教主张韶涵啦，仲有杨丞琳叫做可爱教主。好似好多新闻都喜欢有呢啲标签俾到歌手嘅。其实如果夹硬都要俾啲标签俾啲音乐人嘅话，跟住为你介绍嘅系台湾正能量乐队，佢哋叫做宇宙人。 有多久了？你有流汗？有多少运动鞋还没有穿？有多少问题？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开，转一个弯，没那么难。烦恼跟这体温散去，我说为什么要流泪？ 开心啲嘅，头先听到王心凌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作品，好曲名称叫做《教海鸥飞行的猫》，讲系身边一啲猪队友啦，但系都系好好姊妹嘅感情嚟嘅。你而家听到系嚟自啦，我头先话正能量乐队啊，宇宙人嘅作品，嗰曲名称叫做《一起去跑步》。跑步呢件事咧，咁我就梗系唔在行啦。但系而家我成日见到啲人仲喺度街跑嘅时候咧，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啦？其实我都几替佢哋担心嘅。就关于咧，有啲人戴住个口罩嚟跑咧，其实我好惊佢哋会唞唔到气。但有啲人咧唔戴口罩，仲担心啦，系嘛？所以好似而家做运动咧，都有啲新嘅思维先得啦。 忙碌都倒在半路。 台湾乐队宇宙人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一起去跑步》。他们说呢，我们选择流汗不要流泪，而且他们相信只要我们肯向前跑的话，是不会有去不到的地方的。我觉得这些打气的作品，虽然刚才说不喜欢正能量，但是听落是顺意很多的。成日都话做多啲运动，人会开心啲啊嘛！即系虽然我冇做运动嘅习惯啦，但我都知道咧，系真系可以开心啲嘅。继续都系台湾正能量嘅代表，佢系卢广仲啊！之前咧，原来佢试过同陶喆有一次合作，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咧？ 现在是怎样？有什么事好不爽？干嘛让自己那么悲伤？ What's up？ 不要那么当，借你靠我肩膀。抬头又会立刻看到阳光。Yeah， hey， 别再为他流泪，我这里有忘情水。下一个他很快会出现。谁敢挑衅？秘密出一口气，你只要你开口，我一定奉陪。怎样？有什么事好好讲？干嘛要自己偷偷悲伤？不要那么down，换我靠你肩膀。没有阳光就一起晒月亮。 又在为他流泪，再一杯忘情水。下一个他一定会更美。不管谁在扫兴。我们一起搞定，喜怒哀乐我都要你相陪。 闪光中飞人拯救你，所以在未来的 journey， 我一定就你来到底。 歌曲名称叫做《斗阵兄弟》。如果斗阵系点解咧？斗阵系台语嚟嘅。如果用中文解释就一齐嘅意思。而呢一首歌有陶喆 featuring 卢广仲嘅作品咧，意思就系兄弟做乜嘢都要一齐。 但系反而我唔系咁睇啦。而家疫情嘅关系咧，我谂无论大家几好兄弟都好啦，好多嘢都系唔好一齐住啦。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明明要庆祝生日咧，但系都话迟啲先啦。虽然大家真系好好感情啦。即如果大家真的感情好的话，就算迟啲一齐咧都唔紧要嘅，唔使唱朋友都一定系咁好感情。咁但系依家咧，大家都会想联络感情噶嘛，可以点样做呢？我谂科技帮到手嘅。 Baby， 我准备睡了，你吃饭了没？怎么你看着有点累？你说我的发型怎么那么的美，哪里没乱得像个鬼。别再说笑了，像我们宝贝订了机票没？我想我会失眠，又黑了眼圈，想你的夜每分每秒都在眼前，时间，请你快点。多希望当我睁开眼，你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叫做 Karen C C。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FaceTime， 可不可以别挂电话，你陪我 babe， 听着你的声音入睡。 我想现在无论男女朋友都好啦， 只想跟你胡言乱语一起耍飞。 有些人直接拜山都这么说嘛，用 FaceTime 好像好一点。 太多的事我其实都做不对，连切菜都不这个人这么的难得可贵，爱我了没？每分每秒都在眼前，时间，请你快点。多希望当我睁开眼，你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个星期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一下午3点，苏动音乐再见啦。